订购成功之后，发行中心将安排免费送货上门，验货后再付款的服务。电话记好了，400-919-6100，400-919-6100。 不同地区都有着不同的流派和传承。孙氏剪纸呢，来自内蒙古包头，它结合了北方游牧民族特色，和之余它还写出了一部风筝专著，叫《南窑北渊考工志》。书中按照扎